White 我们也学过了，那么 whiteboard 就是白板，不过在一般的教室里我们还是用 blackboard 也就是黑板。通常呢、教室里可能有一块黑板或者是两块黑板，一块或者是一个应该是 one O-N-E one 一个。在教室里呢，除了黑板呢或者是白板，当然要有课桌和课椅咯。课桌是 desk，椅子是 chair。 当我们说有七个桌子，那么这个七应该怎么说呢？对了，是 seven S-E-V-E-N seven 七个 seven desks seven chairs。 同时呢，在本课中我们还要学习一些表示方位的词。首先来看看 at A-T atAt 是指在某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我们给别人留电子邮件的时候呢，通常是什么什么 A 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 A 圈应该怎么读呢？有的同学读圈 A 花 A， 这都不对。在英文里呢，应该是读成 at， 就是我们新学的这个 at 这个字。另外一些表示方位的词呢，比如有 front F R O。N-T front 也就是前面的意思 front， 在什么什么的上方则是 above A-B-O-V-E above above。 接下来还有一个介词需要大家掌握，是 of O-F of， 非常的简单。还有一些副词的结构需要大家掌握，比如说 veryV-E-R-Y very。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教室很小，或者是我住的房间很小，小是 small， 连起来呢就是 very small。 您的房间是不是也是 very small 呢？另外一个副词要学的是 only O-N-L-Y only only 是只有仅仅的意思。最后呢还要学习 anyA-N-Y any 表示一些或者是任何。同时还有另外最后一个动词啊，需要大家掌握，那么就是 have has H-A-V-E have H-A-S has have 和 has 都是有的意思。现在来进入我们本课课文的学习， Our classroom，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教室是什么样的。 Text Ken Cohen. Our classroom. This is our classroom. It's a very small room. There are only seven desks and seven chairs in it. 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Above the blackboard, there is a clock. The room has two windows. On one of the walls, there are a few pictures and a map. 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有外宾来到我们学校参观啊，我们可以带着外宾在我们的学校里来转一转，同时呢也来看一看 our classroom。 那么走到教室里面呢，我们可以首先说 This is our classroom， 这就是我们的教室。如果您的教室非常小呢，那么就可以说啊，这个教室非常的小，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It's a very small room。 房间里有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教室里有什么呢？ There are only seven desks and seven chairs in it. There are only seven desks and seven chairs in it. 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教室，只有七个课桌和七把椅子。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在教室的前方呢，有一块黑板。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Above the blackboard, there is a clock. 在黑板的上方挂着一个钟。那么教室里还有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呢？ The room has two windows. The room has two windows.这个房间有两扇窗户，那么在这里呢用了 has， 也就是有。墙上有一些什么事物呢？ On one of the walls, there are a few pictures and a map. 在其中的一面墙上啊，有几幅图画和一张图。

On the bed? Yes, there are. Are there any shirts on the bed? No, there aren't.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习了这个对教室的描述，同时呢学习了 Are there any 这个疑问句式。好，现在呢我来给大家一些陈述句，也就是肯定句，看看朋友们能不能把它变成疑问句，一起来试一下。 Now you have a go. 第一句， There are some desks in the room.应该变成 Are there any desks in the room? 朋友们是否把 some 变成了 any 呢？第二句 There are some books on the desk. 应该变为对 Are there any books on the desk? 第三句 There is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疑问句的形式是Is there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请朋友们注意，在这里呢，我用了 there is 这个结构，也就是单数形式的结构。那么在提问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是 Is there a blackboard at the front? 怎么样？您做对了吗？好，在考考你的第二个环节呢，我想就课文来问一些问题，请朋友们口头做出回答。Number one.第一个问题 Is it a small classroom? Number two Are there any desks in it? 第三个问题 Is there a clock above the blackboard? Number four Are there any windows in the room? 最后一个问题Is there a map on the wall? 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下一个练习，还是跟听力有关的。我呢，来说出一些句子，请您环绕一下自己的周围，看看自己周围呢，是否有我说到的物品。准备好了吗？ Are there any cups on the table? 第二个问题， Are there any books on the desk?第三个问题 Is there a bed in the room? 第四个问题 Are there any shirts on the bed? 最后一个问题 Is there a clock on the wall? 好了，最后进入作业这个环节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我想让大家能够背诵今天我们学过的 our classroom， 也就是我们的教室。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继续练习我们今天学过的句型，也就是 are there any 这种说法。同时呢，朋友们可以试着来描写一下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室。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I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Ah, listeners, once again, we finish another section. I'm Scot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我们今天讨论之前仍然是和 Alan 打招呼。Hi, Alan.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today? Everything seems fine, and you look happy as usual. Oh,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m happy because we're here again with our listeners, and I want to say hi to all the listeners. Hi, listeners. 大家听到了吧 ?Alan 和大家亲热的打招呼，因为我说他很高兴，他说因为和大家再一次又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中间。好，我们看一下 page 30。And Section B,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四课的第二部分。 New words, new page. President. President. Alan 非常严肃地读了这个词，是什么呢？总统、主席。同时我们要说，比如一个大学的校长在美国通常也叫 President。还有呢，就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也通常叫 President。可是在课文里边，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很可能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 President. Okay, the next one. Put up. Put up. 给谁安排住处。 I was put up in a hotel last time when I was on a business trip. 我上次出差的时候，他们把我安置在一个酒店里边。 I was put up in a hotel.When I was on business last time, put up, 让人在哪里住下来，主要还指什么呢？要有过夜的条件。Okay, and next one. Him. Him. 他的宾格，不是说我们从来不能说 him is a president, 那就错了，说他是一个总统。那怎么办呢？是这样用 him. I will tell him what to do. Tell him.宾格就是用在动词后面的人称代词。I will tell him what to do. 我会告诉他做什么。我们看看这里的宾馆呢，用了另外一个词。 Guest house. Guest house 也是一个合成词，从 guest 客人 house 房子组合起来的。Guest house 一般不像 hotel 一样是一个正式的商务宾馆。Guest house 往往是一个单位、机关、一个部门的专门用来接待的，我们叫做招待所或者叫做贵宾楼 ,guest house。下面是一个常用的词，讨论。 Discussion. Discussion. 我们每天说我们一块来讨论课文，用英语怎么说呢？ Let's start our discussion. 让我们一块开始讨论吧。Let's start our discussion, 就是这个词 discussion. Okay, next one. Official. Official, 官员。官员 ,official, 政府官员。常常用这个词。然后我们看右边。情报。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现在有时候经常缩写成四个单词 ,info。加一个点儿 ,information. 我们现在说我们是一个信息社会 ,an information society, 信息社会信息时代 ,information age, 都是这个词，现在是非常多用的一个词。Okay, next one, please. Economy. Economy, 经济经济。我们谈谈经济呢，比如说信息经济 ,information economy, 还有什么经济呢？城市经济 ,city economy, OK, 我们再往下走，形式 ,situation, situation, 也是一个比较长的词 ,situation, 形式，形式好吗？ Is the situation pretty good? Yes, it is, 还行 ,situation, 演说 ,speech, speech,speech, 上一次我们学到了 talk, speech 和 talk, 有相通之处，都是演讲演说，但是呢 speech 更正式一点。 Do you agree, Alan, when I say speech sounds more formal than talk? Oh, certainly, yes. A speech is always in a formal context of some kind. Okay, Alan 同意说 speech 总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中出现，而 talk 可以正式一点，更多的时候可以随意一点。讲话 speak. Speak. Do you speak much Chinese, Alan? I try to speak much Chinese, and I speak more Chinese with each day. I speak more Chinese with each day. 每一天我都争取多讲一点中文。Speak Chinese. And I speak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我也在同时呢讲一些英语。OK, 我们看一下主人。 Host. Host. Do you include a woman in host or you address women as hostess? I think that traditionally we would say that a female host is a hostess. However, because of women's rights and other issues like this, it might be more politically correct just to say host for a male host and female host. Okay, thank you. 我们有 host 这个词，就是严格的讲呢，现在都通用了。因为在传统上，英语中有男女之别，就像 actor 和 actress 一样，要分开。Host 指的是男主人，而 hostess 指的是女主人。但是由于后来大家觉着总是强调性别没有必要，现在呢 ，host 包括男性和女性都可以通用的。Okay, Alan,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e whole new words for our listeners? Thank you. Okay, Ginger.President, put up, him, guest house, discussion, official, information, economy, situation, speech, speak, host. Thank you.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在这里。 咨询电话6515-92236515-0033转3618。 Okay, let's move to the visitors plan. 我们的课文部分。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The visitors plan.这位访问者的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访问者来这儿，此次访问的日程或者是内容安排。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please, Alan. An important visitor will arrive this morning. He will meet the president at 2 p.m. In the evening, he will attend a dinner. We will put him up at our